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各位下午好，欢迎来做客，这里是住在八七六，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浩洋。 哎，这个今天啊，我觉得有点烦闷。 今天有点烦闷，跟这天气应该没关系吧？哎、今儿天还挺好。 天儿挺好的、 嗯、 啊，得亏这天儿稍微的抚慰了我一下。 哎呦， 为什么烦闷呢？ 说说。 本来今天是周五，按说今天完了之后就该休息了。 是啊， 就明天又得上班。 哦，明天要上班，你因为这事儿烦闷、啊、 是不是有点烦闷？还有一个就是， 反正明天我 上班哈，好多朋友都得上班， 是是， 我是替大家烦闷呢， 是的， 是不是？还有一件事， 忧国忧民呢。 四月马上就这么眼不尖的就过去了， 哎，这个倒真是， 是不是？咱们放完假之后再回来，就已经进入到五月了， 哎， 这时光如水，岁月如歌呀， 唱一首， 五月啊。就有一些时候呢，就是当你站在末尾的时候，不管是年尾月尾的时候，或者是每一天将要结束的时候，回头看一看，总觉得哎呦还有好多事儿没干，或者说错过了好多事情。 还是一个挺多愁善感的人啊。 就是这样、而且今天咱们聊的这个话题让我也很郁闷。 今天聊这话题郁闷，那你为什么要选它？ 谁知道呢？哪根筋不对了？ 嗯， 我们觉得可能关于这个话题，很多人都有话好说 哦， 所以呢，我们就选了今天这个话题，可能会勾起大家的一些伤心往事 啊，回忆。 但是人终究是要向前看， 没错没错， 对吧？今天甭管聊成什么样啊，聊到您痛哭流涕， 一把鼻涕一把泪、 哎，您也要笑着面对啊， 太难了这个。 今天咱聊的是我们那些年错过的好房子。 哦，我们那些年错过的好房子。 是的， 那些年错过的好房是吗？ 真的就错过了太多了。 是是是， 是不是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 哎，是是是啊，这个也希望大家来跟我们一块儿分享一下您那些年错过的好房子。有两种方式可以跟我们直播进行互动，一种呢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啊，输入这几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了、 没错。 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微博上找到我们住在八七六，住在是汉字的住在，八七六是数字八七六。我们的官方微博啊，是一个小黄底儿的，黄底儿的黑字儿，好像是啊，在八七六的官方微博 啊， 今天的直播帖在下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而且呢，要告诉您一个好消息，就是您只要在我们的微博跟帖留言的话，会有小惊喜 啊。 而且呢，要预告一下，4月30号我们依然是直播，虽然在假期，但是我们假期之间还是要陪着各位。而且在4月30号的时候，我们要给家里边的那些特别优秀的劳动者们准备了一份小礼物。 家里面优秀的劳动者们准备了小礼物、 哎、比如说您觉得我的爸爸妈妈很辛苦，我想给他们送一份礼物，或者说我觉得我的老婆很辛苦、或者说我觉得我的丈夫很辛苦，我们准备了一份小礼物，您可以拿着送给您的您觉得很辛苦的您心爱的那一位 家里人、 在我们的微博下留言，就有可能获得我们的小礼物啊，非常小，但是是我们的一份心意、 我会在明年五一之前给大家寄出来的。 五一之前就给大家寄出来啊，不是明年啊。好，今天呢一开始啊，咱先不聊这个伤感的话题，让大家也沉淀沉淀，回忆回忆。我们先请出我爱我家集团北京公司数据研究中心的总监常经常总来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最近这一周啊，我们的房产情况又发生了哪些变化？欢迎常总。 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哎， 今天我也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我们最近的一个二手房市场的一个交易情况。然后我们昨天也拿到一份数据啊，截止到4月26号，就是本月从4月1号到4月26号，整个北京二手房成交量已经达到了12,507套。同期的3月份1号到26号是8,999套，也就是说我们看了一下，大概 环比上涨了38.98%， 是 基本上是40% 的，涨了不少， 对，40%左右， 对对对。 然后最近我们也观测一下我们新增房和新增客户的一个情况，实际上，我们目前的这个我爱我家整个我们自己的一个新增房客比已经超过了这个1:4，也就是说，一套房有四个客户。 有 来 看， 对，没错，也就是说这个市场基本上算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个市场。 好哦，那一个房子四个人来看，那成交 四家人 来看，那大概的成交量能有多少，成交比能有多少？ 基本上现在这个市场情况下，基本带看成交比大概是20:1吧，也就是说二组带看大概能有一套成交。 那算高的还是算 算是一个正常水平吧？ 正常水平， 对。 哦，好， 就是20组在看房，其中有一组是 就最后购买 了， 因为这个成交比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一个指数啊，就是成交比如果越来越大，比如说五组人来看房啊，就有一个定了，那就现在基本上 对对对 对吧，就可以进入到所谓的一个卖方市场了。但是现在呢，基本上还处于一个平衡， 对， 而且呢，大多数人还是在观望，因为包括我也一直在关注二手房，包括卖方也好啊，这个买方也好，我都能看到，就是卖方市场的房源慢慢的多起来了。原来在有一段时间，应该是1-2月份，真是跌到了一个低谷啊，就房源特别少，看房的人也非常少。 嗯， 但是现在就自己小区里边，你会发现有很多的这个中介的这个工作人员啊， 对， 是非常辛苦的，带着很多人来开始转房子了。 是， 啊， 一般你能看到就是，比如说在小区门口啊，或者说这个共享单车突然多了起来， 哎， 这就有可能了。 哦， 或者说，比如说你大清早起来，哎，下楼遛弯的时候，听见啊电钻声音此起彼伏， 哦， 那估计就是已经基本上， 哦 啊， 哦，对，我们的节目呀，只是告诉您一个数据， 是 啊，希望供给您一个参考。如果您有这方面需求的话，如果您能听出来我们的弦外之音的话，您其实现在可以稍微做一下准备了， 是啊， 对不对？ 考虑考虑， 哎，考虑考虑。好，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话题啊，我们要聊的是那些年我们错过的好房。 嗯， 咱们先这样抛砖引玉，浩洋你先说一下，你原来 我 做的那些好房， 我就是那砖是吗？ 这个金砖，啊， 行，金砖也行， 哎。 就其实我觉得，因为我可能想要跟你区分开，就是我可能关注更多的是东面，所以我想东面的房你应该不会说吧？ 我说的少一些，那边看的确实少一些。这样，我说你先说一下，在你心目中所谓的好房是什么？ 在我心目中所谓的好房是吧？首先，我对于这个小区里边人车分离，这个是我比较看重的。 哦，人车分流一定要有。 对，就是基本上我，比如我在小区里不管干嘛，我不会担心后边有车滴滴滴滴滴，或者说有，所以小区如果做到人车分离，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哎，还是挺讲究的一件事情。 好的， 啊，其次就是配套设施啊。 好，就是旁边有没有医院啊、超市啊？ 医院啊、超市啊， 嗯， 然后再往后考虑，比如说有没有学校啊什么的？ 幼儿园啊、学校啊？ 对对对对对。 哦，好的，来说一说你错过的，现在都成什么样了？ 我就先说 以前，再说现在，好吧？ 先说以前，通惠家园。 哦，通惠家园， 对， 哦， 也就是一线国际的 那一块 。 对， 其实一开始这个盘刚起来的时候 啊， 很多人都说这房不能买。 对，因为不接地气儿嘛。 而且就是说，大家会所有人都在说，你这房买了之后，底下地铁开的时候，你们这房就 震，咕咚咕咚 就吵， 对。 这个当时就很多人反映这个问题特别严重，就在还没有人住进去的时候就已经感觉到这样的问题了。 哦， 所以当时就没有考虑，就一想你在地铁上面确实肯定会吵嘛，因为你看美国电影好多他们那种比较廉价的那种房子都是在地铁旁边， 对， 地铁过来的时候整个房子呜呜 一块震 一块震， 哦，是， 所以就冲这一点刚开始就没考虑。 哦，那为什么现在后悔了呢？ 因为后来去了后来去了发现小区里边巨安静。 哎，是的确实是 特别的安静。 对， 而且小区环境也很好， 也不错， 而且交通你看就在四惠那儿，非常方便。 对， 而且周边有非常多的学校，好像日坛中学、日坛小学的四惠分校都在那一片儿。 哦， 对，没错，嗯，而且幼儿园也很多。 哦，对，那你说起来，我其实跟你有共同语言，因为一线国际也是我曾经错过的， 是吧？ 对， 其实就是那一片。 对对对，一线国际一期刚刚开盘的时候，我就去看了。 嗯， 当时觉得户型各方面都很好。 对呀，啊。 但是后来呢，有一位朋友告诉我这个不接地气儿，然后我就没有买。 嗯， 哎，后来呢，就眼看着它就哎还蛮不错的。 对对对对对， 主要是交通方便。 而且我跟你说，那个小区的环境是我去过就是几个相对来说不是属于那种非常高端的小区之外，很好的一个。 哦， 就特别是到他那个什么园什么园什么园，就一个就一大片的，那他那个片区确实也不小， 对， 就是你进去之后你会觉得特别的安静， 好， 又没车，而且你根本在那，你说屋子里边或者屋子外边，你感受到地铁了，震动没有这回事儿。 哦，好，好，这是浩洋第一个觉得有点遗憾的。 嗯， 来长清。 其实我觉得这个我看房经历是比较多的，一方面我说在这个行业做嘛，另一方面其实我最早关注房地产时候也比较早，如果说我最早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的话应该是在09年的时候， 嗯， 当时太阳公园刚拍盘的时候， 嗯， 就是实际上这个盘我估计大家其实都很了解， 很了解， 对，应该它也属于这个东北边一个比较标志性的这个盘了。 对， 当时太阳公园开盘的时候，首先第一那边其实实际上一方面交通还没有起来， 嗯， 另一方面整个它属于是望京和三元桥之间一个断档的区域， 哎，没错， 所以当时看起来这个地段让人觉得有点失望 啊。 第一它没有望京当时整体的一个繁华程度要好，另一方面也不像三元桥这样交通这么便利， 嗯， 再加上它的价格，其实开盘价当时我没记错的话应该在18000左右，也不是很便宜， 嗯， 当时看起来不是很便宜， 嗯嗯， 所以实际上最后就没有，就错过了这个盘， 是， 实际上现在我们再回想看一看，其实它属于一个非常非常核心的一个地带，它其实是一个我们现在看，第一它有周边有公园， 嗯， 有非常好的学区， 嗯， 以及它现在周边一个非常，我觉得它的周边的交通现在是非常好的，就是第一它那儿基本很少堵车， 嗯， 然后离京城啊，包括我们再去看它离一些很多的这种交通要道都很方便， 嗯， 所以现在再回想起来的话其实还是蛮后悔的。 哦，对，太阳公园那个时候我也去看过，但我去看的时候都已经是二手房了， 嗯， 当时我看的时候已经是50000多差不多， 哦， 那个样子啊，当时就觉得哇好厉害啊，这个叫什么公园的， 嗯， 果然是好奢侈啊，啊这个好贵啊，但是包括它的小区环境，就因为在那个地方来讲它那个小区环境还是非常之有优势的啊，然后它的户型相对也还不错， 对，嗯， 就是它也不是说特奢华的那种大套啊，也不是说特别小的首次置业的那种，它蛮有中间档的，你可以选择的蛮多的啊， 没错， 然后后来说哎呦不行这个太贵了算了吧啊，去旁边可能又去看了看，比如说30000多的呀40000多的， 嗯， 啊当时觉得啊，哦，这个区域太贵了算了就放弃这个区域， 嗯， 但是现在来看还确实是 没错， 这个区域的一直就很稳定，可以这么说，就是甭管其他的区域再怎么疯涨也好，或者说有一定的下跌也好， 嗯， 这个区域基本上是处在一个平稳的上升阶段，而且不管是房价怎么样的动荡也好，它的房价基本是相对稳定的啊。 对， 现在如果没记错应该是大概11000左右， 对，比这应该可能还要高一点， 还要高一点， 嗯， 对，还要高一点， 它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水平。好吧，我错过的一个盘就是原来在节目里边也跟长青说过，青年会， 青年会， 青年会就在现在的我们经常会去的朝阳大悦城的斜对面啊，马路的斜对面就是青年会了。当时呢，我站在那儿的时候，全是工地啊，对面全是工地，包括六号线正在盖的那个出口也是工地，大悦城也是工地啊。当时呢，售楼处的小阿姨就告诉我，我小妹妹告诉我。嗯，您看这边就是六号线的出口啊，六号线已经贯通了，现在正在盖这个出口，出口就在您小区对面。我说，哼，骗谁呢？您看斜对面啊，那是朝阳大悦城，这个那个西单大悦城您知道吧？这边就是比那个还要大的大悦城。我说这骗谁啊？别扯了，这最多盖个家乐福，我告诉你。最后过了大概没有两年，人家说的都已经应验了，而且朝阳大悦城在。就从开业一直到现在， 对， 我人巨多，而且去逛过大悦城的都知道，其实非常方便， 嗯， 是 对吧？就是它里边你带着孩子也好，包括带着自己女朋友也好，带着老婆就在那儿遛弯儿， 嗯， 你都会觉得很舒服， 吃喝玩乐都包含， 哎，是什么都有，非常的方便， 嗯。 那边的医院也好，学校好像稍微的是它的一个稍微的短板，但其他的购物环境也好，包括交通，现在除了地铁公共交通以外，公交车也多了几趟，然后呢包括那边的路吧稍微有点堵，但是您有好多路可以选择呀， 对， 嗯， 所以你走到了三环或者走到了四环之后，您就可以再变相选择其他的道路，相对来讲也还是不错的。那个是我非常非常后悔的一个盘，当时是没有听啊，就是那个售楼姐姐告诉我的那些事情啊，所以有的时候啊不要去把所有人都想得那么坏， 是是是， 对不对？ 啊， 就觉得 还是好人多， 哎，对对对，还是好人多。 对，今天跟大家聊一聊那些年我们错过的好房子啊。 嗯， 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块互动，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到我们的微博啊，住在八七六汉字，住在八七六的官方微博，在微博留言会有小惊喜哦。好，接下来呢，咱们一会儿再慢慢说咱们的，因为错过的可能太多了， 太多了啊！ 没错， 这咱一期节目都说不完啊！先放一放沉重的心情，我们着眼于未来看一看。 好， 或者说我们看一看现在那些区域发展的怎么样了？因为刚刚我说的那个区域，包括浩洋说的那个区域，其实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边已经有涉及了。但是长青说的太阳公园这个区域，我们好像还没有涉及到。一直沿着它的边儿在走，这一次我们就走入到这个区域里边。 嗯， 同时呢，我们也请到了我爱我家集团北京公司国展大区柳芳旗舰店的商圈经理冷山冷总。冷总您好。 哎，各位听众下午好。 哎，来跟我们说说这个区域啊。先问一下，咱们那个国展大区肯定是老国展这个大区、啊、 对对对， 大概包括哪些板块？ 我们老国展大区包括的话是从东北三环，然后向东延延到和平里，然后南至北二环， 哦， 到小街桥这个位置， 哦， 然后西沿线的话到燕莎友谊商城，这是属于在我们国展大区的一个作业范围之内。 哦，啊，您那个区域的房子都蛮好的。 对， 要学区有学区，要啥有啥呀。 对的。 哦，来，那咱们先跟大家这个介绍一下哪个区域，要不就先从太阳公园所在的算三元桥区域，先从这个区域聊起。 可以。三元桥这个区域的话，它的住宅组建以公房和央产房和部分的中端商品房和高端商品房。像您所说的太阳公园，在这个三元桥地区属于中高端以上的商品房了。 已经算中高端了。 对，价格可能是都在十万加以上。 哦， 包括它的配套设施，现在的交通轨迹都是很方便的。 嗯， 教育和医疗信息都是非常方便。 嗯。那除了太阳公园，三元桥还有什么不错的？您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 不错的，可以的话，像 UHN 国际村，包括太阳新城、金星园、水星园，包括我们这个在东北三环，有个叫凤凰城，这些盘都是非常优质的。 哦、红喜台是？ 红喜台是也是在这个位置、 嗯、 啊，对，它在太阳公园的南侧， 嗯， 大概500米左右这样。 嗯嗯嗯，这些盘我觉得就是有一个特点啊，就是蔚蓝感蛮强的，就是它的那个建筑理念我觉得是蛮超越的，就是特别适合小年轻人去到那边一定会非常喜欢，包括您刚刚说的国际村也好， 嗯， 包括您说的那个什么水星园啊、火星园啊、土星园啊，就这些您就冲名字去看就觉得很有意思。火星园我记得楼面好像就是楼的外面应该是红的 红颜色。 对， 颜色。 水星园呢是偏蓝一些。 对对对。 然后中间有一个水系。 是的。 然后呢好像他们的每个的户型也不一样，是哪个户型，是哪个园的户型好像是稍微小一点的，就是从小的到中的到大的都有。 是水星园。 水星园、 啊、对对，从小户型一直到200平米的这个大户型、 哦、 啊，都是在手，都是有。 那像这几个园现在的大概的均价能有多少？ 现在水星园的均价应该是在9万左右吧，是这样。 都是9万左右。 对对对、啊、 那我再简单的问一下，比如说浩洋啊，浩洋现在想要从他们家的那个美丽的环境当中呢、 嗯、 换到这个三元桥， 嚯， 对吧？ 嗯， 那觉得三元桥的那个交通方便、 嗯、 而且他经常出差， 对、 嗯、上机场高速也方便， 有钱主要是、 哎、也有钱啊。 对， 而且呢他因为心态很年轻嘛、 嗯、 时尚年轻人， 哎， 觉得这小区环境也特别好。他现在得准备多少钱的首付？他现在算首套啊、 嗯、 啊，不行，你已经有房子，算二套吧。 嗯， 他得准备多少钱的首付才可以买得到房子？比如说要100左右的。 100左右的要是选择太阳公园的话， 嗯， 可能您的首付应该是在700万左右吧。这种价位之间可以是在太阳公可以选择到。 嗯， 如果说略微对您的经济可能稍微高了一点，你想降低一部分，可以选择国际村这个项目。 嗯、 啊，它目前的均价可能在东北三环，在商品房之内的话，它的总价和单价是比较有优势的。 相对来说比较低。 对对，首付应该在，如果说想买个130左右的，三居或两居这样，首付在500到600万之间就可以。 哦， 这样。 因为国际村我没进去过，长青是不是对那儿熟吗？国际村？ 其实国际村我们其实去的也不多，我觉得其实可能

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欢迎各位回家，这里是住在八七六，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浩洋。 哎，还有今天我们请来了两位嘉宾，是我爱我家集团的北京公司数据研究中心的总监常青常总，欢迎常总。 各位听众下午好。 哎，还有一位呢，是我爱我家集团北京公司国展大区柳芳旗舰店的商圈经理冷山，欢迎冷总。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哎，今天呢我们聊一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好像稍显沉重，但是现在聊起来也就笑看人生吧，是吧？ 嗯， 反正也回不去了。我们聊的是那些年我们错过的一些好房子啊。 嗯， 这个可能大家都会有点这个共同的一些经验啊，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块儿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是我们的微博啊，官方微博住在八七六。刚刚呢，咱们聊到了，同时我们聊这些的时候，我们也聊一些，区域的一些优质房源的推荐啊。 是。 今天我们聊的是三元桥、太阳宫，还有就是和平里这个区域，算是老国展板块啊。这个区域，刚才冷总我们一起聊到了国际村， 对对、 啊、 ，UNH，UHN 啊、UHN， 不好意思啊，这种这个牌例老是记不住。那国际村刚刚说了，这个常总说了，这个活跃度还蛮高的哈、啊。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小区好吗？ 这个小区首先从交通位置上来讲的话，它是非常方便的。 嗯， 距离这个太阳宫地铁十号线，然后步行的话800米。 对。 啊，然后呢，它离这个西侧的京沈高速啊，出行也是非常方便。 对。 啊，大概是开车也就是几分钟就可以上京城，啊，再往西的话呢，机场高速啊，也是出行是比较方便的。 对。 啊，在这南至就是三元桥。啊，它的这个位置的话，包括国际村的话，刚才主持人也说过了，它也是一个社区，也是人车分流，啊，小区也是从这个开发商自持来去管理这个物业，啊，所以说它从管理方面，包括小区的配套设施，包括会所，啊，非常适合居住。 嗯、 小面积的话，从47平米开始，一直到最大的有182平米。 对。 啊，这户型的话，能充分的去，给一些刚性需求和置换客户的去提供满足需求。 对对对对对。 啊， 而且它房龄也比较新，是08年还是10年？ 它开盘是07年，入住是08年入住。 啊、 嗯， 因为我还记得前两年的时候，还有一位就是小朋友刚刚到北京， 嗯， 然后那个家里呢也给了一定的支持，说你就在北京安定的工作居住吧。 小朋友是你吗？先问问。 不是啊。 啊， 前两年刚刚到北京嘛，然后就问我说，我哥我想在北京买房子，你建议我买哪儿呢？我说地三元桥啊。 啊， 我你这么高的，而且他本身就是父母都是类似于像使馆啊这种工作人员， 家境比较好。 对，就是他的工作区域也是 在 严家 那 个附近。然后我就当时跟他说，国际村你去那儿，因为当时我了解到的那附近的小房子不多，要不就是老房子，我给推荐肯定是新房子。 嗯， 我说你去国际村，国际村有好多小户型啊，一堆，而且相对来讲都算方正啊、 嗯， 你可以去看看。最后好像他不知道买了没有啊？可有我印象中他好像是去 就再远一点的地方，但也是在那个附近买了一个更大一些的，就没有选择小的 啊、 但是我觉得真的作为首次置业的话，一些年轻的朋友们可以在那边选择一下，那个楼的整个的外立面我觉得是会让您比较喜欢的啊。 对， 而且那哎，咱们说一下，就小户型的话40多平现在大概得多少钱了？ 现在小户型40多平米的面积，再售的应该是在总价在500万左右吧，是这样。 合到也得10万多了。 10万多。 对，因为小户型单价会略微高一些。 哦，那就是啊、哦，小户型还单价略高。 对，你想，因为现在基本上那个通州那一片，就拿比如广渠路27 啊、 杨庄那条路，它也有小户型，也是40多平的、但是现在基本上售价也都已经到200多，甚至到300了。 哦， 对， 哦。那如果请我这个小弟弟来啊，他一定聊得后悔的就是国际村了， 是吧？ 我当时我记得给他推荐的时候也就300万肯定是不到，也就200多一点，应该是六七万差不多那个样子啊，他手里的钱也差不多就是能够负担得起。 嗯， 好吧啊，这个太阳宫或者说三元桥这个区域，我们有没有什么遗漏的，还有比较值得推荐的一些好房子呢？ 值得推荐的话，可以给听众朋友们推荐一下，特别刚性需求的朋友， 哎， 可以推荐一些老公房，包括央产房这一类。 嗯， 因为三元桥这边配套设施已经非常完善了，包括从医疗、教育、交通啊都是非常完善的啊。我们现在在我们国展大区的商圈里有两个社区，非常从性价比来讲，包括它的地理优势都是非常好的啊。小区呢，一个叫柳芳南里。 嗯 啊，这柳芳南里曾经在90年代初的时候被评为过北京十佳社区。 哦， 啊，小区的环境呢也是非常优美。它主要的这个叫是以购公房和央产房啊为主，是这样。 嗯 啊，所以说在售的面积也是从40平米的一居到60平米的两居和65以上到70平米的三居室啊，总价是比较低，是这样。 它的总价大概能有多少？ 一居室的话，总价现在应该是在270到280左右。 那就合5-6万。 6万3、6万4这样。 哦，那还很合适。这是大概是九几年的房子吗？ 88年到90年之间。 88年到90年之间。那如果要是大家选择贷款的话，还能贷下25年吗？ 贷款的话，基本是不太影响的。 哦，不太影响。 对对对。 哦，那除了这个还有吗？我们静安里那边是不是也是有一些老小区？ 对，静安里的话，这边社区会比柳芳的环境可能略微差一点，但是它的交通会比柳芳要方便，因为它紧挨着我们东北三环沿线，啊，出门就是啊东三环，啊，单价的话，目前的话在售的，我们有最近成交的，基本是在6万3到6万5之间， 啊， 特别特别优质的房源，啊，可能也就是卖到6万6左右这样。 明白，明白。 哎，其实今天找这个就是咱们这个商圈经理这说的这一片，我觉得其实特别有感触，就你上半时段最后其实你抛出了一个问题， 嗯， 就是什么算是优质房源？ 哎， 你看我就特别想，就是像比如说刚才这个龙总讲的这一片，我们无论从地段来说， 嗯， 还是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周边，还是这个方便程度来说， 嗯。 包括刚才涉及到的很多，包括太阳公园啊，以及其他这个国际村这些小区来说，外在的都非常好， 哎， 包括小区环境啊， 很成熟了， 而且其中包括很多高端的这样的一些社区，但其实就是说，有的时候，比如说你社区啊，包括周边都很好的时候，你进到房子里面，即便比如说我相中100多平的一个房子，但它里边的这个房型结构。就是它的比如说我客厅多大，然后我这儿有一个让你觉得特别 就是不好，是吗？ 对， 哦， 就不是说那种，就是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一个传统观念，就是你们对于房子里边的结构是怎么样的一个要求。 嗯， 就我可能觉得厅是厅，屋是屋，然后比如说四四方方的，这个我觉得是好房。 嗯， 你想100多平如果说是房子的话应该也不小了，但是它厅就特别小， 明白。 然后有些地方它就没有必要给你设计出来一块， 明白。 所以你说对于这样的房子，我到底应该是更在意这个房型结构呢，还是说哎呦反正周边都已经这么好了，我在这儿随便弄个房屋我就挺好的。 浩洋的意思啊，其实就是因为有很多老房子，或者说不同的开发商啊，他有不同的那个审美取向啊。有的开发商真的很奇葩啊，弄的那些户型全是手枪户型啊，什么刀疤户型， 对， 全是这种。这但是呢，人家可能在南方人来看啊，哎，挺好的呀，对吧？这些能看景啊，能看那个绿化带啊，对不对？能看这个小区啊，能看湖啊，对不对？挺棒的。 而且老小区呢，可能那个时候的建筑理念就是那样的，比如说它可能是小厅大屋子， 嗯 嗯， 嗯， 现在咱们是大厅小屋子，甚至有的200多平的还是一居呢，对吧？现在建筑理念跟完全不一样了。 是， 浩洋的意思是以现在他们这种年轻人的这个理念来讲， 归到年轻人 挑这种老房子，他可能对格局来讲，他有点纠结，不知道冷总怎么看。 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觉得首先根据个人的这个需求，如果说对位置上需求的话，其实对户型就不要太挑剔了。 嗯， 如果说我要买房只想要对户型非常有挑剔感，那我们建议的话就是对室内的空间可改造性要比较大一点。 嗯， 可能比如说我们刚看原始格局客厅比较小，它可以改动，根据自己的设计理念去重新来设计一下房屋的这个格局，是这样是比较好的。 嗯， 啊，我们所谓的优质，一是能改动格局，第二的话就是厨房、洗手间是必须是有窗户的。 嗯， 啊，这种的话对房价和对这个房源的我们叫平 A 平 B 来讲，这都算是优质房源。 也不一样，真的就是因为像龙总也好，像长青可能接触的就一线客户可能少一些，可能更多的是做一些数据分析。龙总会经常会遇到。就是有一些好的户型啊， 嗯， 那可能就不是20:1了，那可能真的就是1:1， 是 看到一个 好户型， 这么好， 嗯， 买了 都好， 因为他肯定去看的时候就对这个区域已经了解了， 嗯， 啊，对这个房价基本上我也是能接受的，然后我就看了一看，哎呦，还遇到了这么好的户型，而且价格还能谈，好吧，那基本上就聊下来了，很有可能。所以你在看一下二手房源的时候，好的户型，一个小区里面最好的户型，所以我们那时候卖的时候叫什么楼王位置啊， 嗯嗯。 出房量很少，啊，一般出的时候都是边边角角，还会偶尔出几套，所以有的时候观望也是因为这个。 是， 啊，但是建议浩洋可以来周一的节目，你做一做。我们那设计师说了，没有不好的户型，都能改， 是吧？ 对对，就只要你想要什么功能，基本上完全可以解决。对对对， 嗯 啊，这个放心吧。啊， 好好好， 没事没事，柳芳那一块挺好的， 是是是， 啊，柳芳挺好的。 好，我明天就搬。 哎，行，先去找冷总去。来。三元桥咱基本上甭管是老房子新房子，咱们说的差不多了。 嗯， 接下来咱挪一个稍微贵点的地儿，就是往太阳宫挪一挪呗。好像挪到这边虽然是比邻，而且好像看起来好像远一些，但是房价还蛮高的。因为我查了一下三元桥目前的均价啊，因为可能有柳芳和静安里这些老房子的这个均的这个平均的这个关系， 嗯， 77000均价三元桥，太阳宫地区均价就是98000了，一下就贵了将近21000啊，所以这个还蛮差距蛮大的。来，龙总先跟我们说一说太阳宫这个区域。 太阳宫这个区域的话，它目前主力的这个还是以中高端商品房为主，像我们刚才说几个盘，太阳公园、红旗台，这是属于包括琼玛都这三个盘是在太阳宫地区属于中高端的盘源。 嗯， 啊，像我们说退其次的话，可以选择太阳星城的金木水火土啊，乃至国际村，然后再退其次的话，可以选择有叫国展新作啊、新纪家园这些商品房，都可以是提供我们去对这个商品房的一个需求啊、 嗯， 面积都是在80到100，有2居有3居。 嗯， 啊， 他们价格差异大概有多少？ 差异的话， 像最贵的琼玛都应该12， 对，12、13这样。 哦，12、13，哦哦。 啊，最低的话应该是在8万到9万之间吧，这样。 哦，那个长青这些高端是不是你都看了？ 啊，其实实际上我们原来还真的是研究过一下整个北京的高端的一个情况。其实我们以前会做过几类分析， 嗯， 也从地段上啊，包括它的一个整个的配套啊、物业呀、啊 嗯，嗯， 其实我们评估过啊，就时尚太阳公园这个小区真的是属于高端里面的一个，相对来说我们叫性价比比较高的这个房子。因为有些高端小区吧，它可能就是刚才跟主任说的一样，它户型做得很大， 哦， 然后它这个可能空间利用啊，包括它整个的这个价格啊，相对来说不是很。就是不是很好， 明白， 或者性价比不是很高， 嗯， 对。但是太阳公园实际上不论它的户型还是它的整个的这个格局都是非常好的。 嗯，哎，我不知道从数据上来看，因为太阳宫地区一定是属于一个高端地区了， 嗯， 没错 啊，或者至少算是很中高端的一个区域了。像这些区域的话，尤其是房价大概在10万左右的啊， 嗯， 它的学区好像也没有海淀那么的有优势，但是它的区位优势也体现得很明显。 是， 像这种的10万左右的成交的活跃度高吗？ 实际上我们看了，就是从刚才这个商经理说的这几个盘来讲，太阳公园肯定是活跃度最高的。 哦， 一般来讲每个月好的时候大概能有10几套的一个成交量，不好的时候估计也应该有个3-5套的这个水平， 哦， 就它持续还是处于一个相对来说